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的课程，还是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嗯，我们的老友记呢正式开启了第三季的学习。 嗯， 那么这一季的同步教材呢叫做每天看一点老友记，轻松学地道口语。 嗯嗯， 我们的这本新教材呢啊和课堂的这个同步的课堂呢将会在我们的英语 PK 台的广播课堂当中推出了。 嗯， 依然是老规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风里雨里直播间等你。嗯 yeah. 等你一起来学习。 yeah. 好，我们的这个老友记的同步课程呢依然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会为大家解答一些在平时学习生活当中由您来提出的学习的疑问。 嗯哼， 不管是发音的、yeah. 词汇的、语法的，或者是一些用法的、用法表达，对，文化的。 All kinds of things. Yeah. 其他的所有的，只要是你学习当中拿不准的，想向老师请教一下的，都希望你能够向我们提问，我们会在课堂里呢挑选出来解答。 嗯 嗯。Yeah. 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主要环节，为大家讲解老友记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从中呢我们学习地道的发音。 Yeah. 学习地道的口语表达。 嗯哼， 还有就是带领你啊纵观一些美国的有趣的生活文化。 Sure, yeah, the culture is very important. 因为通过这个比较容易可以理解这个西方的逻辑思维。 嗯， 对吧。 我们每天呢都有新听友加入到我们 PK 台的节目当中来，来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位主讲老师 Henry 老师呢是美国人，美籍华裔。 嗯。 专门在现在是专门在研究适合中国同学能够比较方便掌握的一些 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 yeah, yeah. 学地道的美语口语，学地道的美语发音，包括如何跟着看美剧来学英语。 嗯， Henry老师呢都一直在研究当中，也为大家传授了不少的学习心得。如果说老友记的前两季课堂你都一路跟下来了，那么对Henry老师的实力水平大家是非常清楚了。 觉得还行。It's not bad, it's okay. 老师很谦虚哈，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男神了，是不是 ？OK， 哎，那第三部分呢，还是我们的课堂互动， 嗯， 就是说每一次呢，我们讲解的这些句子啊，发音的连读呢，你下来以后啊，如果经过了精心的练习，那么在第二次课的时候就可以发语音给我们，我们在课堂上有老师呢亲自为您纠正， 嗯， 看哪些地方自己读的不好，有欠缺，哪些知识点还没有掌握，哪些发音要领其实还有待打磨的，老师都会给你指出。嗯、 yeah.Yeah, I'll tell you where your problems are and how you can improve.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互动的环节，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能够在这课堂当中好好的利用，提高自己的英语的水平啊，全方位的水平。所以说我老友记的课堂我们就会这样来利用。那么大家如果想购买这本同步教材的话啊，在各大网店京东当当亚马逊都是有售的。同时我们的每周四的直播呢也会在 APP,App、蜻蜓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喜马拉雅听书这三个电台上呢进行上传，大家搜索英语 PK 台就可以同步的来收听我们的课堂了。 嗯， 好了， 那我们的第一期课程就从现在开始了。第一个环节是课堂答疑。 OK，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问题。第一位是春暖花开，他说：“请问老师，有一些单词吃的，像食物 food， 喝的 drink， 水果 fruit。”糖 candy 这些词语我怎么去分辨可数和不可数呢？ OK， 所以这个很难说。可是简单说呢，就是它如果没有一个定下来的一个类型，一个大小或者一个包装，那一般就是不可数的。所以就是比如我们说 food， 就吃的。世界上的吃的太多种类型了，你没法就是数。You can't，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像水一样，就是不可数的，就是太多了，堆在那边一大堆不一样的吃的。然后 drink 呢，其实 drink 可数，就是一个杯子里的，那杯子我们可数对吧？然后杯子的大小都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可以说你喝点什么吗？喝饮料吗？等等，我们就可以说 Would you like a drink？ 所以其实 drink 可数。那 fruit 呢，水果类型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可数，可是他们的就是分别的类型是可数的，比如苹果 OK， 苹果都差不多一样大，然后样子等等，所以你可数 apples， 可是水果 fruit 就不可数。然后糖果也是一样的，就太多种类型了，各种颜色，然后各种口味，所以也就是不也就都是糖果，可是也就太不一样了，所以就不可数。所以这为什么就是有很多字有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为它是不可数的，因为它就是里面的这些分类太多了，太杂了。 就说这些词呢，它有时候是可数的，但有时候呢，它又是不可数的。 哦、yes, yes， 就是我可能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 fish，OK，、okay, 鱼其实是不可数的，可是也有可数的情况，比如你去一个 fish market。 鱼市， 对，然后你面前有三种不同的鱼的品种，你要买回去你的餐厅用，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fishes， 因为你在可数的三个品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fishes。那有时候呢，如果你在可数就是这两道菜，那你可以说 foods， 可以 ，OK。然后 candy 呢，如果是这种糖果，那就是可数。可是，一般我们整体说它们的时候呢，就是不可数的。 说这个物体本身啊，它是不能数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些品种和种类来看的话，一个大类和两个大类在一起，好几个大类在一起， 这就 它可能又变成可数了。 对对，所以就有点困惑，可是还是有一些逻辑的。 好，那您看这句话说，我最喜欢的食物是啊，土的。比如说是土豆和鸡蛋。My favorite food is potatoes and eggs， 还是 are potatoes and eggs？ My favorite food is 跟 are 的问题是吗？ 对 ，My favorite food is 这语法的问题呢？问老外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您感觉这句话怎么说？我最喜欢的食物是土豆和鸡蛋。 OK， 我个人会用 are。OK， 因为 food 呢，这会就是在我脑子里想成是一个复数的，比如我们会说 the people are， OK， 所以人们呀，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然后就会想成是一个复数的，所以我们会用 are。可是严格上这个语法哪一个是对的呢？我就不敢说。可是大部分美国人就会说 are the food are my favorite food are， 好像就是 are, 因为后面已经有 potato 和 eggs 了， 对， 再说不是一种， 再说你是分两个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对，不是一道菜，就是 potato 跟 eggs 一起 ，yeah， 所以这个很难说。然后讲实话呀，这你用 is 或者 are 在美国，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两个都能接受。对， 问这些问题呢，其实最好问 Henry 老师最好的一点就是他知道这个词在实用的语境里， yeah. 到底人们是怎么理解它的，怎么看待它的。Yeah.啊，就把咱们从书本上学的东西呢，给它盘活了。 对，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对错的。 Yeah. 那您看这颜色呢？如果我说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和白，那我会说 My favorite color is pink and white。 这个有一点就不太适合了。其实，如果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你两个都喜欢，应该是 colors are。OK， 那如果你说 my favorite color is， 那你再说是一个颜色， 我是一个， 然后在最后就是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的一个感觉。对，所以这个就是你得注意一下，这应该是 colors are。 好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来自小严同学，他说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我们来请老师读一下。 Proven ability to quickly learn things. 啊，一种叫做 proven ability，什么样的能力呢？来快速学东西的某种能力。 OK， 那到底这个 proven ability 啊是个什么意思 ？OK， 那这里 proven 呢，其实就是证明过的。OK， 所以这个你可以说 he has a proven ability to quickly learn things。那就是说明就是这个力，他的这个能力呢，就是已经。就是展示过给我看的、 oh. OK， 已经证明过他的确是有这个能力的， 好的、 而不是瞎说的， 好的，已经得到证明的，经过证明的， 对，已经审核过了。 第三个问题就特别有趣了， OK， 是关于啊数字的读法、来自清晨、很好、我听到有些外国人哈、读这个$750、他说可能有这些读法那些读法啊，今天咱们就在 Henry 老师这里求证一下， OK， 美国的这种数字的读法，钱的读法应该怎么读，比如第一个$750 $750 750 对750 这么读 对 他不读$700 and $50、也可以当然可以这么读可是为了省时间然后一般见到这个上下文这个语境呢你说750就够了 好 对啊比如这个这个装备或者什么这个车的一个某一部分就大家知道大概的这个价钱是什么 嗯 你说个750就知道是750块而不是七块五 之类的， 七块五或者7.5人民币，对吧？所以就是因为上下文，就一个750就够了。 那当然，它的官方读法肯定是$750，这是正确的哈。再来，那7.5呢？ 7.5也是750。 也是750。 对啊，对啊，所以你、 那不是一样了吗？ 一样啊，确实是一样的。 那只有靠语境来分析喽。 对，没错。 那能不能说成$7.50？ 也可以啊，这个特别标准，然后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可是很有可能就用750，大部分的情况就这么说。 所以他就问了老师：“你都读750，不会造成误解吗？” 不会啊，就是你再买一个汉堡，然后他说750，如果你理解为750块，那这是你的问题。这不是他的问题。 好的，好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上下文。然后那个，如果你不确定呢，比如你要买一个东西，你去一个杂物店，对吧？你就捡起来一个小东西，然后你问这是多少？他说750，你也许不确定，他也许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东西，或者比如，那你就可以说750。 好的， 你叫750吗？然后他就说 no。$7.50。 好的， 对对对，所以这很正常，我们经常也会这么问的。 反正买卖双方啊，达成共识就好了。 对， 好 对。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个上千的一个读法。 好， $1,120，是不是读成$1,120？ 就$11.20就得了。 啊、 $11.20， $11.20 哈。对，$11.20。 那官方正确读法呢？ $1,120。 好的，$8,500呢？ 我们可能会说$8,500，然后也有可能说85个100，$8,500，然后这个可能用的更多，$8,500。 啊，八十五个一百。 对。 $8,500。 对。 不用 hundreds，hundred。 No，$8,500。 $100。 对对。 好了。 这个也很常用，然后这样其实说的更有时候会感觉更简单更快。85个100 ,$8,500 就得了。 你们就是来数多少个百其实就是。 就哪一个说的比较快对。 啊哪一个说的比较效率高说哪个。 对对。 好来我们来看啊 ,22.68公斤。 啊哈。所以我们可以说 22.68, 就是22.68。 那个点是一定要读出来的是不是 最好是读出来然后有时候这个 point 还会发 O。就是 零的那个 O 对可是诶 dot sorry、 啊、dot dot 就是22 22.68 也有可能 点六八 对 好的他以前以为读成 22.68kilograms 对可以说 68 对也可以说 68 就是68也可以说都行 好的 这些都对 那么182.182块01分呢美元。 OK, 你可以说182 and 1 cent, $182.01. And dollars, 前面是 dollars, 后面 1 cent. And 1 cent. 对 和1分。 对1分。 好和1分。好那再来一个103块1.8。 $103.18. 那这个就必须带上点儿的，就必须老老实实的读了。 对。 是吧？ 你可以说$103.18。 哦。 所以这个 dollar 跟 cents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说 dollars, 你也一定要说 cents。你不能说103.18刀，这个就不合理了，因为你这个点18不是个刀，它是个分，所以你就是如果要说 dollars, 你 cents 也一定要说。 嗯。 可是如果你省了 dollars, 那 cents 也得省，就是两个要么都说要么都省。所以你可以说$103.18。你也可以说$103.18。都可以、 哦、 对， 要么你就全说那干净简洁的、 嗯、 要么你就前带 dollar 后带 cents。 对，可是不能一个 dollar 然后没有 cents, 或者没有 dollar 然后， 所以凡事它都得讲规矩、 uh-huh, 要么就有规矩、 这个、 要么就没规矩、嗯、 对，可是不能半规矩。 好，明白了。啊，这就是这周呢、嗯、我们收集上来的问题啊。如果你也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发微信啊、给我 goingforgold2018, 或者是呢、你在新浪微博上找到我京京 AM774, 北京的京和三个日的京，就可以发给我了。 嗯嗯嗯。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哈、啊。 OK。 打开我们的这本书呢，今天的情景是第四页 ,page 4。 OK。 啊，这本书呢它是以一季来分的、嗯、一共有十季。每一季呢有五个 scene, 有五个情景片段。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进入的第一个 scene 呢，就是专门讲千金小姐的独立。 嗯， 每一个 scene 里有三个片段啊，就是肯定先千金小姐的独立一般都是指 Rachel 啊 yeah, 老友记里面、 yeah. 是吧， 尤其是第一季的时候，她就是特别 还是小白， 没用， 特别小白的一个状态。 She's kind of useless, yeah。 好，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情景呢，就是 Rachel 啊在洗衣服。 Yeah, 她不会洗， 她没洗过， 主要是没洗过。 对，没洗过。 所以他把所有的白色衣服啊全部都洗成了粉红色。 What Uh-oh. The laundry's done. It's a song. The laundry song that we sing. Uh-oh. The laundry's done. Uh-oh. What's the matter? Nothing. Lean low. The laundry's done. Okay. But you left a red sock in with all your white, and now everything's kind of pink. Oh, everything's pink. Yeah, except for the red sock, which is still red. I'm sorry, please don't be upset.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Oh, but it didn't. It happened to me. God, I'm gonna look like a big marshmallow peep.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My father's right. I can't live on my own.Can't even do laundry.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课堂呢要着重来学习的片段了哈。 嗯、 好，来看看今天要学习什么样的台词。 OK, 首先 Ross 跟 Rachel 他们在一个我们叫 laundromat。 好，我们来学习 laundromat 洗衣间吧。 是一个，哦，对，好像没有在中国见过这种地方。OK, 自己家里。太穷了，买不了一个洗衣机，那没问题，因为大街上都有这个我们叫 laundromat, 你进去 洗衣房， 对，然后就是就排满的都是洗衣机的机器，然后就你就带你的衣服去那边洗。 哎，以前我们住这个学生宿舍的时候， 哦，对， 就是这样的， 对对 对， 大家洗衣服呢就全部到洗衣间和洗衣房里 ，yes, 许多个洗衣机并排在一起，什么烘干的呀、嗯、都在那儿，完了你排队， 然后你就投个硬币，然后就可以开始洗衣服了。 对，就是国外的这个学生宿舍呢，它就有这种。 嗯Yeah, laundromat.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老师给我们敲出来的这个词语。 Laundromat, okay. Laundromat. Laundromat. 对。 怎么拼写呢？就是 laundra. 对。L-A-U-N-D-R-O-M-A-T. 现在就越来越少见了，可是以前还挺多的。 现在大家都买在家里自己洗了。 对，现在没那么，对，就这个就比较少见了。 没那么穷了。 没那么穷了，对。 简单的说哈。 Yeah. 没那么穷了。 所以他们。 洗店。 他们对啊，他们就在这里面一个 laundromat, 对吧？ 对，他们还为了谁先洗衣服，还在那儿占地儿啊，抢地方之类的。 Yeah, 然后谁用好的机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好的机器。Anyway, so they're there and they're washing their clothes. 是的，还 Rachel 和 Ross 在一起，所以对话是他俩进行的。 对，然后刚刚 Ross 说了一句 "Uh-oh"。因为他把那个 Rachel 的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机器打开了，看到里面的衣服的状态，把它关上说 Uh-oh, 不妙， 这句话听上去事情不妙啊。 对，然后 Rachel 就问 What uh oh， 就是怎么了，怎么 uh oh 了。 OK， 你哦是什么意思呢？Russ 这个时候马上就开始编了一首歌唱起来。 对，他就说 the laundry's done. It's a song. The laundry song that we sing. The laundry's done. 大家觉得这句话莫名其妙，其实啊这是他的一个本能反应，他想拖住 Rachel 啊， 对， 不让他看到洗衣机里的惨状。 所以刚刚这是什么回事呢？很简单，刚就是个唱首歌而已，就这样。 没怎么样，是我是我这个歌的歌词呢。他现场自创并演唱了一首洗衣歌。好，这里我们来了哈。The laundry's done. The laundry's done. 好，就是衣服洗完了。洗衣整个过程叫做 laundry。 laundry， 对 ，the laundry is done， the laundry is done。 啊，这是一首歌。 It's a song。 是一首什么歌呢 ？The laundry song。 是我们唱的洗衣之歌。 对 ，that we sing， 然后就接着唱 the laundry's done。 就开始自顾自地唱起来了。 Yeah. 当然你在这个时候唱歌是很莫名其妙的。 Mm-hmm. 所以 Rachel 就问他。 他就说 ,Ross,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就说吧，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Ross, what's the matter? Ross, what's the matter? 嗯哼，然后 Ross 就坚持他的这个怎么说？ 拖着 他，拖着他就说 nothing, nothing. 没事，没事。 接着唱 Lilu, the laundry's done. 好，这里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句。连读的学习。 OK， 所以什么东西已经就是做完了，然后英文有一个专用的 done 这个字，可是中文我们可能会说具体的动词，比如洗完了，做完了，I don't know， 烧完了，看情况。 聊完了。 聊完了，对，可是这英文呢就可以说什么东西 done， 对吧？所以这衣服洗完了，我们就英文翻译成 the laundry is done。那我们其实这里，这个 laundry 跟 is 我们会用一个缩写的发音是 laundries， 然后这个 dries 的这个音节大家要多注意我们的第二的发音。 对、 okay. 这是今天课堂上我们要讲到一个重要的点、 对， 语言点在于第二如何发音、 这是一个融合音，然后很多的学生都会发错，发为一个锥的一个音。 OK， 所以会也许用一个卷舌音，也许不卷舌，然后有一个锥Z 的这个音，可是英文的这个发音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卷的卷舌。首先，我们大家说知 ，OK， 大家跟我说知， 知识的知， 对，或者一只猪的知也都行。然后舌头再往后卷一点，特别夸张的一个知，可以再厚一点知。 好，我们一起来读啊，知 知 知 知 ，OK， 然后。你发吱的时候呢，把嘴唇撅起来，这个吱就变成吱，有没有听见？ 在读吱的时候，把嘴唇撅起来， 吱 吱 吱 吱， 对，吱。所以你听到这个音，它跟中文的 z 或者 z 或者 j 都不一样，是一个比较有厚度的一个吱，因为开头你的嘴唇是撅起来的。Laundry， 你到 re 的时候，你的嘴唇就放松，然后舌头变平 ，re， 然后你可以听到这个浊音，它是比较有厚度的，所以是 laundry， 而不是 laundry，OK，laundry，laundry。 今天把这个词读好， laundry 对，有很多的这些 dr 的音啊，就是大家发的时候就嘟个嘴然后就差不多了，就已经得了， 一定要把这个音练到你不读 dry 你都不舒服的地步。 所以 laundries 从 dry 进入到一个 z 的音 the laundry's done， the laundry's done。 如果这个 dry 你不嘟嘴嘟嘴，那么它一定是错的。 然后会导致一个口音，然后比较惨的情况下，有可能对方就听不懂了。 在洗衣服这一集里，请大家一定记得，这个洗衣服这件事儿啊，laundry， 第二的发音一定要撅嘴。 对， 平时生活里我们说 drop， 掉 下来。 对对， 是不是 drop？ 要 drop， 比如说开车。 drive 对 drive 或者喝东西 drink 对这些音呢不用太大家都喜欢用一个爆的音就是最最的这个音稍微慢一点然后注意它是要有一个滑动的开头嘴唇是撅起来的然后结尾嘴唇就放松了这个变化很重要 对吧 dry 它是一个比较连贯的一个感觉而不是 drink dive OK 所以这种音呢就大家慢一点来然后注意嘴唇然后卷舌然后再放松 嘴唇卷舌然后放松 Dream 对Laundry 对 前面这个 lawn 它有舌头向上顶的音 对舌尖顶上去 lawn 这个的音顶上去 如果你读成 laundry laundry 是不对的 对 lawn 的这个后鼻音就不对了要顶舌尖 laundry 然后尽量从这个 n 的音呢一直持续这个 N 的音直到 G 出现听一下 Laundry 就是会感觉非常连贯别把它分开就是 Laundry 就是特别一字一顿的一个感觉就是越连贯越好有点像在唱歌一样 Laundry 首先气息不要断、 yeah. 然后 Laun 对 后面那个要多持续一会儿直到 G 出来 对也不用持续特别长可是就是不要顿不要 laundry 也不要断 对就直接连发到 laundry 好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读、 okay. 衣服洗好了 The laundry's done 以后同学们在家里洗完衣服了你可以说 说一句 The laundry's done 或者是说你告诉妈妈洗衣机已经洗好衣服了 Mom, the laundry's done 就可以怎么说了好这是今天的最重要的一个语言点一定要 嘟嘴 撅嘴 然后卷舌对 好继续往下看我们第二个小句子出来了 OK Rachel 不吃这一套然后就说 Come on show me 给我看让我看一看 给我看看对 给我看看 给我看然后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针对 show me 就是很多的学生喜欢用一个中式的这个show 代替它 OK 因为比如我们有什么脱口秀的这些谐音就是代替这个 show 可是你别用中式的这个 show 的这个发音因为中文呢这个 o 的音呢嘴型是比较小的比较偏小的然后你用这个发音代替英文的双元音 o 是容易导致误解的 OK 那英文的这个 show 大家要注意开头也是撅嘴的 OK 它不是修的这个西而是一个虚的开头你要嘟嘴然后发这个 SH 的音嘘 OK 所以一定要嘟嘴然后我们嘴巴再张开嘘这个的音你的上指下指之间大概有一个手指的宽度嘘所以跟中文的这个修改的修脱口秀的这个修不一样因为这个修其实不要求多少下颚的动作那 sha 开头嘴巴会张开然后后面再嘟嘴 show 大家可以听到 sha 然后从滑到乌吗 show OK 这个音要求下颚灵活 OK 第一第二呢你的开头和结尾都是一个嘟嘴的一个形状这个字虽然简单可是它的发音并不容易 OK 下颚灵活开始和结尾的时候都得是一个动作嘟嘴的动作 嘟嘴的然后中间是嘴唇放松的这样才能导致一个滑动一个变化 show 对所以要就是慢慢的来大家注意到细节 OK、yeah. 好来读这个句子 show me come on show me come on show me come on show me come on show me yeah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对就是这么说的 生活中可以跟别人说 给我看 什么好东西 show me 买了什么 yeah 吃了什么 对 照片给我看 对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好第三句连读紧跟着 Ross 就说， 他就说 All right， 好吧， 好吧， 行了， 行， 没事儿。 对，所以这个 All right， All right，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开头 All。很多的学生喜欢动嘴唇，可是其实不用，我们就顶舌尖 All OK， 然后不要动嘴唇 OK，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点很多的学生都会不知不觉发成一个 凹凹的音了 OK、其实英文不存在凹这个音，而是 All， 舌尖顶上颚就会导致这个 Alright， 你到 R 的音 Right 才需要嘟嘴然后卷舌，所以你听一下 All right All right， 这个 L 的音会持续到 R 出现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结尾的 T 呢我们会省略，那我们省略的时候呢 All right 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Right Right OK， 然后这个停顿是靠舌尖顶上颚、封住气流，挺的干脆。 第一那个 all in， 顶舌尖， 顶舌尖， 不要动嘴唇， 不要动嘴唇，要读好。如果你没有掌握，是新同学，请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当中回复金牌音标，听一下 Henry 老师专门讲过的 all in 的发音。现在如果你已经掌握了一定要读准。 对， 第二 right 有一个干脆的停顿，然后呢就是这个 T 要省略， 对对，就是结尾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好，我们来读这个句子。 All right OK，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行行行行行行，这就是英文的行 OK， 然后我们可以说 All right 我刚说了两次了，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练这两个音节就觉得啊、可以了，可是其实并不可以，因为你一定要就是练到你的语速是 All right 的这个至少一半，不然你还是听不懂 OK， 这才叫流利，是不是？ 对，你一定要练到那个语速的一半到70%都有可能，都好，可是你不要就这懂了过了 OK， 因为你一定要练习，你能说你也能听懂OK， 可是你不说就是听不懂的。 好 呀， 要精炼，好不好，同学们 ？You gotta practice、yeah.。 来，老师说有懂能说多快？ All right. 好像说了四次，对，行，就是不会特别清楚，可是这个语速就确实就增加了很多。 他为什么能说这么快呀？因为他生活中天天说， 每天都说。对对，别人跟你说什么任何一个东西，你就 All right. 就像你说中文一样，行， 对，就是这样的。一样的，所以不用说十分清楚，可是一定要练到这个你的舌头然后嘴唇的动作能跟得上。 好，这样能把这个说对了，你就了不起了哈。 Yeah， 还挺了不起的。 All right. 好，来看下面一些长句子，他说。 下一个他说的是 It's just that you left a red sock in with all your whites。 仅仅是就是。你留下了一只啊红色的袜子。 You left a red sock. Sock 是我们穿的短袜子。In 留在那机器里面了。 对 ，with all your whites. With 就是和什么一起？ 你所有的白的。 好，白的这里加了一个复数啊，老师。 对对，这个很常见。然后其实这只是，这只会在 洗衣的时候 才会用到的，因为白色的衣服。必须得分开洗，不然全部就变黄了、绿了， 就会染色了。 对，所以我们就说separate your whites。 好，来，我们来教大家一个短语的说法哈，专门就是洗衣服用的，把白衣服分开和其他颜色分开，避免染色，叫做 separate your whites。 Separate your whites， 或者也可以说 separate the whites。 Separate。The whites， 对，都可以。 这里的 whites 指的是什么？ 白色的衬衫、上衣、T 恤、袜子、裤子，所有的任何白色的衣服，你能洗的就叫 whites。 whites 加上一个 s 以后变成白色衣物了。 Yes。 所以 all your 叫 separate the whites。 Separate the whites 就是洗衣服的时候避免染色，分开洗。 对。 好，那现在呢 ？Now everything's。 Kind of pink. Kind of. 就是 Everything's kind of pink. 就是 有些。 对，有一些粉色了。 有些粉色了。 对，所有的衣服都变粉了。 Rachel 就打开一看哈。 他就说 Oh, everything's pink. 我的天啊，所有的一切都是粉的。 对。 Rachel， 你已经把红色的袜子和白色的衣服在一块洗了， 好傻。 那对呀、啊嗯，所有的白衣服都变成粉色了，但是 Ross 又不敢说的太过直白，所以就用了 kind 来减弱程度。 对 ，everything is kind of pink， 有一些粉了， 其实是都粉了。 对，都粉了。 好 ，Ross 继续说， 然后他就说 ，Yeah， except for the red sock 啊，倒也是哈，就是那红袜子没变。 对，他说其实红袜子没洗坏啊，你看还是红的，多好啊。 对。 Okay.他想要安慰别人，然后安慰不了。He's not good at it. Yeah. 对。 然后那个他就说 ，except for the red sock, it's still red. 哎、 right? ，it's 他说 it's still red. 对，他说应该是 it's still red. 对。 他说还是红的，没变。 对， 别担心，还有至少是红色的没变。 对，然后他就说 ，I'm sorry. Please don't be upset. 哎，他说什么呀？他说，哎呀，不好意思，please don't be upset. 对 ，upset 的意思就是别沮丧， 沮丧或者其实任何负面的一个情绪，英文都可以用 upset。 哦，你是说负面的情绪？ 任何负面的情绪， 不开心 ，沮丧， 不爽 ，生气。就是任何一个不好的一个情绪我们就可以用 upset。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比较万能的一个字，然后英文就是用的多。所以同学们，如果你想说，哎，你别生气，你要说 don't be upset。如果你说，哎，你别在那边一直哭，你可以说 don't be upset， 都行。 嗯， 都可以用这一个句子盖住它，然后这个最适合。因为我们一般英文就不会说具体的，我们不会说 "Don't be angry"， 这个用的比较少。 大家现在流行说那个词叫很丧，也可以用 "upset"， 也可以吧？嗯，yeah， 读音都挺像的。Mm-hmm， 你看 yeah， ，upset， don't be upset， 但你要把这个音读会哈。 嗯哼， 他就安慰他，就是 Ross 在全程过程中特别好，都安慰他这个不会洗衣服的人。 你看他前面还说了一句 "I'm sorry"， 对呀、啊，他 sorry 什么 他有什么好道歉的？其实就是一旦别人收到了 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 ，bad news， 我们一般就周围的人都。会说 I'm sorry， 就是我为你感到抱歉。 对，我心疼你。其实有时候大家想要说老师心疼你怎么说，然后我一般就会说 I'm sorry， 然后大家就说What？ 你这个有点， 你是个坏人，然后就走了，以为我在骗他们。可是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会说 I feel bad for you。其实这样说的，就你有一点就是有一点。 幸灾乐祸那种， 也对，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哎呀，好惨啊，你拜。可是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说法，就是 I'm sorry， 然后别人就 It's okay， 然后这样，所以就是一般我们就会说 I'm sorry。 同学们记住这个词吧，它是礼貌又正规， 嗯、 而且用的特别的妥当。 对， 不会错。 对，而不说明你道歉或者你做错了什么，你不见得。 而是我为你感到怎么怎么样。 嗯哼。 好，我们来看下一句连读了。 啊，这个很常见，这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安慰别人的话。我们就会说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怎么说呢？就是说，任何人都可能发生这件事啊。 对，然后它是虚拟的 ，OK， 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的，而不是你的问题。OK， 我都有可能，是什么？美国总统都有可能，他有点就是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任何人很正常，没事儿。然后他这个就是很常见的一句话，别人犯一个错误，你安慰他，你就会说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也就是一句安慰人的话。 Yeah， 所以要怎么读比较好呢？ 好，所以这句话一般我们说的是开头的 it 这个 t 的音会省略，然后需要一个干脆的停顿 ，it OK could。的这个的也省略 ，it could，OK，、okay, 然后注意 could， 大家别发成 could，OK，、okay, 不要嘟嘴，这没有嘟嘴音 ，OK， 就很奇怪，该嘟嘴的时候不嘟，然后不该嘟的时候也得嘟，就很奇怪，所以这里没有嘟嘴，它就是 could，OK，、okay, 上课的课 ，it could， 然后前面两个字，它们结尾的特和的都省略，都要有干脆的停顿 ，it could happen。to 他发的是一个弱读，他没有嘟嘴发 to， 而弱读为 to OK， 所以没嘟嘴 to anyone， 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嗯哼，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很常见这句话。 好，也还比较简单， yeah， 不难。 Easy.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嗯。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好，这是第三句连读了。 Yeah. 好，Rachel这个时候就说， 他就说 except it didn't.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OK， 所以就是我们学口语的时候，大家就是经常会忽略的一个点，针对他们英语学习呢，就是不考虑到上下文，而上下文决定于一切。 OK， 好的， 所以这个是他接着别人刚说的话，别人刚说这事儿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然后 Rachel 是说可是并没有发生的是在我身上，所以他这两句话说的是 except it didn't， except 是除了， 除了 这事儿 it didn't 就是没有，所以除了这事儿没有，那简直就是可是并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而是发生了在我身上。 It happened to me， 他这个 didn't 就是否定了上一句 it could happen， 对，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except it didn't， 结果他didn't happen to anyone， 对对，就不用接着说了，就是因为别人已经说了，他说 except 可是除了 it didn't happen to anyone， it happened to me， 并不是这样的，它只发生在了我身上， 对，可是重点是发生了在我身上。 好， 对， 他说 oh god I'm gonna look like a big marshmallow peep， 他说我呀要是穿上这些衣服的话，我将看上去像一只粉红色的 peep， 猪 不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可是在国外这个很受欢迎。Marshmallow， 你知道中文怎么说吗？我不知道，是一个白色的，类似一个糖果，就有点像棉 棉花糖、 啊、类似的，对。然后，他们就是在国外呢，就是会把它做成一个小的，a duck， a little duck， 鸭子的形状。 Yeah， 然后它外面呢就有很多的 sugar。 很多糖包裹在外面， 对对对对对，然后特别好吃，然后就是一般孩子能可以就是一直拼命的吃，然后大人可能咬一口然后就腻了，因为特别甜，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这个东西叫 marshmallow peeps 啊， 然后就是他们一般就是颜色色素啊就特别，就是反正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OK， 特别特别亮的颜色，所以他就是在说我把这衣服穿上就那么粉，简直就是像 marshmallow peep 一样了。对，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是一个 reference 的一个东西， 哦，一个类似于像一个 对 纸袋。 所以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在中国我们有那个大白兔， 哦， 对吧？然后就是如果突然间就是啊，你看就粘得像大白兔糖果一样，就类似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熟悉的一个东西。那在国外有一个这个东西叫 marshmallow peeps， 就是一个比较文化点吧。 Yeah， 我们也没法翻译了， 这就翻译不了， 什么了， 我就是翻译不了。 那是不是他？但这个意思就是说比较蠢蠢的呗。 对，就是因为他用的这个东西，我刚刚也说的，就是小孩子特别爱吃，所以就一下子把自己说的又夸张又幼稚。 是啊，又夸张又幼稚，所以书里面就引用了说嘲笑自己像一只蠢蠢的猪。 对啊，因为中文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翻译了，因为就长得像猪一样，因为也是粉色的，就是中国的书。是粉猪是粉色的吗？ 有的都反正小玩具嘛，反正粉粉的、 啊、 蓝蓝的都有， 对、啊、 这些亮亮的。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这个文化背景，你字面的翻译也翻译不了，所以用猪的这个还翻译的不错、yeah.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自问了哈，他就说 What am I doing？ 哎呀，我到底在做什么呀？ 对， What am I doing？ 我到底都做了什么？ 对， My father's right、 啊、我爸爸说的对。 I can't live on my own. 我不能独立生活。 I can't even do laundry. 你看我连衣服都洗不好，都洗不会。 对。 好，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就是我无法独立生活、 okay. 这个生活里用的很多。 Yes. 所以这句话是 I can't. Can't 的特我们会省略。这个时刻大家一定要尽量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Can, 这个不行。这个 N 的音拉得太长了。OK? 一定要顿。Can't 结尾一旦舌尖顶上个 I can't 一点这个就够了。 I can't live 跟 on 我们要连读。 I can't live on my own。 my 跟 own 之间我们会有一个添加的 e， OK， 因为 my 结尾有一个 e 的音，然后从这个 e 滑到 o， 你的舌头会降下来Yo, 就导致一个很轻的一个 yo 了。 My own I can't live on my own 这句话很难，因为它里面双元音特别多、音节结尾的 n 也特别多，大家慢慢的练习。 好的，反正以后在课堂里我们也会为大家提出来，比如说哪一次我们要着重练双元音的地方、把以前咱们学过的那些基础知识呢，在老友记的课程当中都给它夯实一下。 Yeah. 这里有一个添加音 My own 对，有一个 y 了 My own 前面的 can 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对 can. I can. 如果你听得不干脆，对方就会听成 can 了。OK, 这个一个干脆的停顿就是能和不能的区别了。OK? 全是体会在哪里啊？停顿上。 停顿一定要干脆。 I can't live on my own. 可以更干脆一点。I can't live on my own. I can't live on my own. 这个好。 好。嗯。I can't. I can't. I can't. I just can't. 我不行. I can't. I can't. I can't do it. Sorry. 对 I can't. 然后你听到对方一直这么说，然后你理解为能，我能做，我确实能做。 Yes, you can. 然后你就啊太好了，然后你就一直往他那边冲，然后说 No, I can't. I told you I can't. 然后你还是听不懂，所以你要注意这个 can't 的特呢，有一个九九成的可能性会省略这个特。 哎，你别看你说平时我说这个也没什么用，但是大家知道吧？往往很多关键的时候 ，Yeah， 关键的紧急时刻，can 跟 can。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所以 你一定平时就得准备好了。 Yeah, 你一定要练好这个，因为就一个不小心，你理解错也行 ，OK, 这没你听不懂也行，可是你不能理解反了，对吧？这样就尴，就特别尴尬。 对， 所以你练这段的时候注意干脆的停顿。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啊，要有一个 DR 音，要撅嘴。 对。要撅嘴，要读嘴唇。 另外呢，那个语言点啊，就是说。Separate the whites. Separate the whites. 洗衣服一定要把白色的分开。那这种洗法、啊 uh-huh. 叫 separate the whites. Yes, 对。 学了这个以后，大家都可以成 housewife， 彻底可以洗衣服了。 Yeah， 是不是 ？I can be a housewife. I can do that. 多好。 汉语老师什么都能做，有你不能做的吗？没有。 I can't cook, so maybe I can't be a housewife. 什么呀你？你还什么？你说以后再也不给女人做饭了，是你发的吧？朋友圈 是我发的朋友圈， 他发个他给人家做小朋友做那三明治哈， 他就咬了两口， 人家不吃， 然后就看他的那个 Peppa Pig， 然后就不理我了。 潘老师生气了，说以后再也不给女人做饭了，好像很大件事情一样。 She ruined it for I know， 就是个三明治，其实是就给他涂了一点奶油。 但是你好像还蛮有心的哈。 Well, I worked really hard on that sandwich.I spent like 20 minutes. 啊，是啊，明白。好，请老师把今天的四句连读给我们做一下示范。 行， 我们再把情景听一遍。 OK, 第一句 The laundry's done. The laundry's done. 第二句 Show me. Show me. 第三句 All right. 第四句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最后一句 I can't live on my own. I can't live on my own. 好，我们把今天的情景再听一遍。 What a, Uh-oh. The laundry's done. It's a song. The laundry song that we sing.Uh-oh, the laundry's done. Uh-oh. Mark,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Lean low, the laundry's done. Okay, all right. It's just that you left a red sock in with all your whites, and now everything's kind of pink. Oh, everything's pink. Yeah, except for the red sock, which is still red. Sorry, please don't be upset.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Oh, but it didn't. It happened to me. God, I'm going to look like a big marshmallow peep. What am I doing? My father's right. I can't live on my own. I can't even do laundry. 好了，今天的情景就是这样了。 嗯，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第三个环节，就是课堂纠音了。 耶、yeah. ！ 今天我们要纠正的就是第二季的最后一课。 耶、yeah. ！ 哦，都练完一国庆节了哈。 耶、yeah. ！ 大家练得怎么样呢、嗯？上一次我们的连读有 三句话，第一句是 You try， 第二句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然后最后一句。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同学把这个 try 读好。 发对了。嗯哼。 第一位 Gallagher.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Okay. 这个不错 work 的这个嘴巴张开不要含在嘴巴里 work. Okay. 嗯。哟这位同学叫晶晶。 You try. 错你的开头就是错应该是 true. Okay, 嘴唇要撅起来 true. 这个吃跟今天教的 dr 是一个 都一个意思 对 都要撅嘴唇。 Yes. Warmer.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不错 ,pour, 你的嘴唇要分开不要 pour, OK, 不要含在嘴巴里嘴唇分开 pour, OK, 然后 再滑到一个儿化音。 粉色高跟鞋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alk. 腾当 OK 第一 turn 结尾你的舌尖得顶上颚后面 down 要有滑动别发成当 程细菌 You try 这个不错 You try 现在我们把重音加在 you 上 好就好了、Viola Liu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不错 when 的这个 at 嘴巴张开你发的是 whenLet, 应该是 an, a, OK, 嘴巴张开。 文静。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Some amazing, 你丢了一个音节你说 some may, 应该是 some may, OK? Two, two, two, two. You try. You try, 这个 tr, r 的音没了说的还是 try, 没有嘟嘴。 难啊这个音不好读啊。 不好读。 谈笑。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不错这个 probably 的这个 e 舌根要高一点刚发的有点 probably, 我们应该是 li. Penny pasta.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非常好听这个特别好。 表扬、 表扬、 yeah. 第三季继续进步小屋鸟巢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turn down 变成了 turn 就太快了 你慢一点来 OK 节奏得一致前面不能就是特别快然后后面变慢了 OK 慢一点来 他说的是 I turned down 对 turn down 这两个音节我刚刚你再来一次可以吗好像有点吵然后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啊 ,OK, 是这个问题。你的 tur, 的音发的是 turn, OK, 所以也是这个 听不见嘴巴要张开不要 turn, OK? 好的 Shirley.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OK, probably, 不要发成 probably, OK, 用它的这个缩写的发音 probably,OK, 两个音节就够了。 Captain Cook.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OK, pouring 的这个变成了 pour. OK, 听不见一个一然后也听不到一个后鼻音。OK, pouring. OK. Joe, 周旺。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OK, 开头 PR 的这个音 pra, 要嘟嘴。pra 你刚刚发的是 pa OK 然后没有卷舌所以这个要练习这个 PR 的这个融合音 pra LJ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down 的这个嘴唇的动作还是要再撅一点 OK down OK Monica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were 的这个持续稍微长一点然后卷舌你刚刚发的是 我 OK 这个太钝了 were pouring in burial you try try 这个双元音 r-e 被你发成了 try 所以有一点后鼻音出现了然后没有滑到一个 e OK try 紫水晶 you try 用了一个中式的 i然后应该用一个双元音阿姨 OK 有点像你说阿姨 You try OK 不要发 I OK 咱们说了呀就是双元音是它的一个重点对不对 yeah, 阿姨 和 E 的滑动 对 阿姨这个滑动我们也讲过是不是啊 对说的这个很重要然后 金牌音标课程里也讲过 对然后也说不要用中文的这个拼音写的 AI 这个代替这个音标的阿姨 再说一遍英语它不是拼读的语言它是滑动 对然后 滑动 不能用中文的爱代替阿姨 你要把这个过程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 yeah 你不能从 A 瞬间就到了 B 不可以你要得告诉大家 A 怎么到 B 的 对 I 怎么到 I 的 对 R 怎么到 I 的I 对阿姨 你要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你的英语就进阶了 对 跑跑量 声音有点小哈、啊。 嗯， 还没，再来一遍啊。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Pouring in， 这个要注意 pouring， 这个 ring 的 r 的音要嘟嘴，然后卷舌，不然它就融成一个音节了。Pouring pouring 应该是 pouring。OK， 两个音节的字。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纠正到这里啊。如果我们的新同学想要参加这个语音互动的话，也要加我的微信号、 嗯、 Going for Gold 2018，因为微信才能够发语音嘛。 嗯嗯， 好，当然你要注明一下，别写个我是谁谁谁、嗯、你至少得写个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参加什么样的学习、啊、 嗯嗯嗯。 好，我们这本课堂同步教材呢在这个各大网店上都有售的，每周四的直播课堂都在下午2点钟，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完了以后，我们会剪辑好上传到音频平台蜻蜓、网易云音乐和喜马拉雅、 嗯、 大家都可以同步点击收听、 嗯、 我们的主讲老师就是这位花见花开的 Henry 老师。 哦、yeah， Hi， 可是他不写微博 、哦、有微博 啊、哦、有，那就给大家说一下 I don't really、哦、应该是 Henry in China， 他都记不住了，自己都记不住Henry in China， 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啊、 嗯嗯嗯， 好了，今天的第三节老友记的课程第一节课就是这样了、 嗯、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以后你们能够多多的坚持、 yeah. 毕竟呢这一本书学下来还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学下来了 not,、yeah. 肯定是进步非凡。 嗯哼，然后就是这针对这些发音呢，不要就只是看它为就是让自己说话比较好听，其实你的发音准会影响到你的听力也提高的，你知道这非常重要、 oh, yeah. 就不要说看看就过了。 嗯哼， 啊，自己呢 要把它练出来， 要上嘴、 yeah. 要练，像老师说的，你能把那个二来二来二来二来， 那对对， 能说几百遍吗？你能流利的说几百遍吗？ 对啊， 要是能流利的说出来，那 你 就是 肯定能听懂的。 那你就成了英语流利说了。好，那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300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一课，问路。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11, asking the way.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复习一下打电话的内容。Hello? Hello, is Mr. Smith in? Sorry, he's not in. May I ask who's calling, please? Peter Cook.May I speak to Mrs. White then? She's not in either.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Yeah, please tell them I called and asked them to call 683-52714 to contact me. All right. I'll let them know as soon as they come back. Thanks a lot. Bye-bye. Bye. 听众朋友们，您掌握了用英语打电话的方法了吗？要想应用自如，还要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多多实践。好，现在咱们就来学习有关问路的说法。在问路时，我们通常先要说一句 Excuse me. 它的意思是劳驾或对不起。例如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airport? 对不起，您能告诉我去飞机场的路吗？我们用句型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加地点。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airport? 我们可以回答说 It's quite far from here. You'd better take a taxi. 离这儿相当远，你最好叫辆出租车。Be far from here, 意思是离这儿远。You'd better, 后面要加动词原形。 It's quite far from here. You'd better take a taxi. 咱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airport? It's quite far from here. You'd better take a taxi. 我们再来做一遍。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airport? It's quite far from here. You'd better take a taxi. 问路时，我们还可以用句型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加地点，比如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您能告诉我怎样去火车站吗？句中的 get to 意思是到达，在 get to 后面加地点。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给别人指路时可以说 Take the train to the Bronx Zoo. 坐火车到布朗克斯动物园，这里用 take 加交通工具加 to 加地点。 Take the train to the Bronx Zoo. 那么坐公共汽车到布朗克斯动物园就是 Take the bus to the Bronx Zoo. 乘五站地铁用英语说是 Take the subway for 5 stops. Subway 是地铁的意思，是美式英语。英国人称地铁为 Tube, T-U-B-E, Tube 或是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咱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Take the subway for Take the subway for 5 stops 有时到达某地还需换车，则可以这样说 Change to a bus to Main Street. 换乘公共汽车到主街。Change to a bus to 加目的地。 Change to a bus to. Change to a bus to Main Street. 那么我们要说换乘三路汽车到 Laker 大街该怎么说呢 ？Change to bus number 3 to Laker Street. Change to bus number 3 to Laker Street. 好，咱们把这几句话连起来说一说。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Main Street? Take the subway for 5 stops to the Bronx Zoo, then change to bus number 3 to Main Street. 我们再练习一遍。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Main Street? Take the subway for 5 stops to the Bronx Zoo, then change to bus number 3 to Main Street.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Go straight ahead. 一直向前走。 Go straight ahead. 在第二个红绿灯处向左拐。 Turn left at the second traffic light. Turn left 意思是向左拐，那么向右拐就是 Turn right. Traffic light 意思是红绿灯。好，我们再读一下这句话。 Turn left at the second traffic light. 沿着高街往下走，该怎么说呢？ Walk down High Street. Walk down High Street. 楼房在右边，用英语说就是 The building is on the right. On the right, 在右边。 The building is on the right. 那么楼房在左边就是 The building is on the left. 好，现在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请大家用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和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来造几个句子，我给出中文，您译成英文，然后再把自己的句子和约翰给出的答案做个比较。我们来做第一句。对不起，请问去图书馆怎么走？ Excuse me.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library? 对不起，请问去 High 街怎么走？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High Street? 对不起，请问去最近的邮局怎么走？ Excuse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对不起，请问去首都医院怎么走？ Excuse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Capital Hospital? 在本课中出现了几个祈使句，比如 Take the train to the Bronx Zoo. 坐火车到布朗克斯动物园。 Change to a bus to Main Street. 换乘公共汽车到主街。 Take the subway for 5 stops. 乘五站地铁。 Go straight ahead. 一直向前走。 Turn left at the second traffic light. 在第二个红绿灯处向左拐。 Walk down High Street. 沿着高街往下走。好，最后我们来一起看看本课中出现的三个辅音的发音。K Traffic Can G Big Go H High Ahead Okay, Julia, shall we stop here today? All right. We'll see you later.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我是杨林。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三百の番組ですね。ところで、楊さんは日本へ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你问我去没去过日本？はい、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よ。去过。 日本で道を聞いたり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よ。当然问过路了。 その時に楊さんは何と言って道を聞きましたか？ 你问我怎么问的路？そうですね。例えば、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新宿三丁目はどの辺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正しいですね。 这也是我们今天第四课问路，道を尋ねる将要学习的东西。 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 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请问，我打听一下。伺う是聞く，问的自谦词。在我们问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前面加上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我们还可以用自谦句型。お、什么什么します。说。 ちょっとお伺いしますが、新宿三丁目はどの辺でしょうか？ちょっとお伺いしますが、新宿三丁目はどの辺でしょうか？ 新宿三丁目はどの辺でしょうか？新宿三段在哪里？新宿三丁目、新宿三段、どの辺、哪一带、什么地方？又例如，如果你想去六本木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你可以这么问： 六本木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六本木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我想去六本木。六本木，六本木。え、行きたい，表示想去某个地方。当你想去某个地方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你都可以用どこどこ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这里的啊有一种省略了后面的我该怎么办呢的语言效果。 六本木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不仅仅在中国，就是在日本，你还可能碰见这样的场景，那就是也会有日本人向你问路，例如。 六本木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如果你不知道时，你可以说。 お話がわかりません。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 这都是我们学过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告诉他。 駅員に聞いてください。駅員に聞いてください。 駅員，车站工作人员。に聞いてください。请向谁谁谁问。连起来就是，请问车站的工作人员。 駅員に聞いてください。 如果你知道是从这里右拐一直往前走的话，你可以这么说。 ここを右へ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ここを右へ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右へ、向右、可以理解为省略了拐。まっすぐ、一直。请从这儿右拐、然后一直向前走。 ここを右へ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我们处在问路的场景时、我们还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当我们需要确认我们所需要乘坐的电车时， どの電車に乗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どの電車に乗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乘坐哪列电车好呢？どの電車、哪列电车に乗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可以乘坐吗？其中，たらいいんですか？可以看成是一个句型，表示可以什么什么吗？连成句就是。 どの電車に乗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如果别人告诉你需要向左拐时，他会怎么说呢？ そこを左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そこを左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请从那儿向左拐。左へ向左。曲がる拐。 そこを左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そこを左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如果你需要表达交通工具时，你可以使用这个句型。 バスで行きます。 乘公共汽车去，其中で表示交通工具。バス，公共汽车。行きます，去。如果是乘电车去呢？电车。電車。 電車で行きます。 火车就是。 汽車で行きます。 汽車，火车。同样，如果我们知道地下鉄是地铁的话，那么我们也会说乘地铁去。 地下鉄で行きます。 如果我们想知道地铁站在哪儿的话，就是。 地下鉄の駅はどこですか？地下鉄の駅はどこですか？ 地铁站在哪儿？駅，车站，连起来就是。 地下鉄の駅はどこですか？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最后一句话。好，下面我们把今天学的句子连起来再听一遍。 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新宿三丁目はどの辺でしょうか？ ロンガ。 駅員に聞いてください。 ここを右へ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どの電車に乗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そこを左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どこで降りるのですか？ バスで行きます。 地下鉄の駅はどこですか？ 怎么样？记住了吗？好，下面我们来考考你。我说汉语，你们说日语，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那开始。 请问新宿三段在什么地方？ 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新宿三丁目はどの辺でしょうか？ 我想去六本木。 六本木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请你问一下车站工作人员。 駅員に聞いてください。 请从这儿往右拐一直走。 ここを右へ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乘哪列电车好呢？ どの電車に乗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请从那儿往左拐。 そこを左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在哪儿下车？ どこで降りるのですか？ 乘公共汽车去。 バスで行きます。 地铁站在哪儿？ 地下鉄の駅はどこですか？ 好，我相信今天你又学会了不少新的东西。下面我们把今天的新句子用起来做一个听力训练，还是那个要求，把每组绘画的场景听出来。A、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 はい、何でしょうか。 新宿三丁目はどの辺でしょうか。 この通り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二つ目の信号のどちらですか。 左側です。そこに交番があります。そこでもう一度聞いてください。 どうもすみませんでした。B、ちょっとお尋ねしますが。 はい、何でしょうか。 三丁目15-3はこの辺でしょうか。 何というお宅ですか？